我发现我已经过了那种在海边捡贝壳的年纪了，在海边低头的时候呢，就只想捡钱，有没有？所以说我们低头玩手机错过了多少风景啊，或者说错过了多少财富啊。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，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，我们一个像夏天，一个像秋天，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。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，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，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，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，就算我忙恋爱把你冷冻结冰，你也不会恨我，只是骂我几句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不会决定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，我的弦外之音，我的有口无心，我离不开 Darling 更离不开你。 可能会好奇说，到底鱼眼闪着诡异的光究竟是什么梗呢？这是因为浙江考卷上面有一道阅读理解题，上面有一个梗说鱼眼闪着诡异的光。这几天呢，高考的话题一直居高不下，高考这段时间呢，情绪最紧张的应该就是父母了吧。含辛茹苦养大的孩子，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初中高中，十几年的时间，父母们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还有汗水，那能不能顺利地摆脱掉这个累赘，就要看高考考得怎么样了，对不对？ 你笑着说他是朋友，但你眼中太温柔，我的不安那么沉重，只有你不懂。霸占了你的心中，属于我的角落，所以你说我们

直接打钱成了今年最受欢迎的父亲节礼物。理由是钱呢可以用来直接买任何需要的东西。有超过70%的父亲认为说回家陪伴的是最好的礼物，孩子如果能够多陪陪爸爸多聊聊天就挺好的了。而69%的爸爸呢则选择了营养品。6月18号父亲节你打算送什么呢？ 还记得多年前跟你手牵手，你都害羞都不敢抬头，只会傻傻地看着天上的星星，你就是那么的纯净。直到你收到上榜的通知单，我的心里就变得很乱，不只为你而高兴还为自己忧愁，只好就放你走。 一下过去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，用这一首歌来结束这一期的城市放牧。我是龙叶，

说明你、啊、我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就深藏在心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刚叫我的那个人是爸布，他非常非常的辛苦，很多事情要忙。连表演前还要找歌手， 你眉头开了，所以我笑了，你眼睛的天灰了，啊，天晓得，既然说你快乐，于是我快乐，玫瑰都开了，我还想怎么了，求之不得，求不得，天造地设一样。 每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其实一点也不觉得快乐。虽然我一直唱你快乐我快乐，可是如果有一天有一个爱情是因为要建筑在另外一个人，就是说你快乐了以后我才可以快乐，我觉得很好吗？我觉得那不是快乐，我觉得也可能也是啦，我不知道，所以我就只好把这个歌唱成这种怪怪的样子。明明在唱快乐，可是又不知道是不是快乐。求之不得，求不得。 锦绣衣的难得，喜怒了爱的，由我来充当你付出。 过海来看你。谢谢。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，漂洋过海的来看你。相聚，连见面时的呼声都曾反复练习。言语中还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。为了这个遗憾，我在夜里想了又想，不肯睡去。记忆当中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，无法抹去。追绝望的时候，都忍住不哭泣。陌生的城市呀，熟悉的角落里，也曾彼此安慰，也曾相拥叹息，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。山穷水尽，余生和你相依。 谢谢。 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。为了这个遗憾，我在夜里想了又想，不肯睡去。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，无法抹去。为了你的承诺，我在最绝望的时候，都忍住不哭泣。陌生的城市呀，熟悉的角落里，也曾彼此安慰，也曾相拥叹息，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。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，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，都暗暗送君千里，直到山